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烛台》，原剧作者是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廖塞，他在抒情诗、戏剧、小说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烛台》是一部谚语喜剧，无情地嘲笑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尔虞我诈和道德的沦丧。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烛台》，改写郭振元，演播慕云。 安德烈先生是位深受市民信赖的公正人，性格温和善良。他跟亚克林小姐的父亲是朋友，自从娶了亚克林之后，对妻子关心备至，浇灌抚爱，日子和睦幸福。由于安德烈的声誉极好，他的业务非常繁忙，有三个年轻诚实的文书给他做助手。三个文书经常轮流夜以继日地赶抄有关租赁或抵押的契约、合同和遗嘱方面的清单。文书朗德利是一个16岁的老实孩子。昨天夜里，他在办公室抄写一份财产清单，看见一个人从窗户溜进了女主人亚克林的卧室。这件事不但关系到女主人的名誉，还关系到公证人家的安全，所以在天亮之前，他将此事告诉了安德烈先生。安德烈穿着睡衣闯进亚克林的卧室，见妻子正在酣睡，连推带叫： 喂喂，夫人，醒一醒，有件要紧的事儿要和你谈谈。 亚克林睡眼迷蒙地嘟囔着： 什么事儿啊？ 你仔细听着，昨天夜里我的文书朗德利…… 亚克林伸了个懒腰： 你疯了，天还没亮，先回去睡觉吧。 说完又合上了眼睛。安德烈叫道： 你要是醒不了，我就把水罐子扣在你头上。你听着，我的名誉，你的名誉，也许还有咱们俩的性命和财产。 哦，安德烈，如果你是病了，就早点告诉我。 我的身体很好，夫人，朗德利，我的文书昨天夜里看见了。 亚克林从床上坐起来，打着哈欠： 主啊，咱家闹贼了。 没有闹贼，我是说我的文书朗德利昨晚看见一个人从你的窗户上溜进来，你有个情夫，你欺骗了我，听清楚了吗？ 哦，安德烈，你不爱我了。 亚克林，问题不在这儿。在责备你之前，我愿意让你为自己辩护。你不回答就等于默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亚克林懒洋洋地回答： 你以前讲话可没这种口气。 安德烈耐着性子继续质问妻子。安德烈这么紧追不舍地追问妻子不无道理。这个小城有不少驻军，安德烈非常讨厌那些放荡不羁的龙骑兵军官。每当他与妻子外出散步、看戏或参加舞会，总有一些军官围着亚克林大献殷勤，而亚克林也从来不拒绝军官们的挑逗。现在他见妻子不做任何正面解释，便威胁说， 你要是再不回答，我就送你上法院。 你送我上法院？ 亚克林突然哭泣起来，她跳下床指责丈夫极度找茬，自己什么没看见，却相信琼文书的恶语重伤。她穿着睡衣，准备这就跟丈夫去法院。安德烈一面劝妻子冷静下来，一面反问妻子， 到了法院，你拿什么话为自己辩护？你说。 在这儿，我一句话也不想说。 哦，可是我亲爱的宝贝儿，我只要你一句话，你干嘛不讲？你以为我真会相信你欺骗我吧？ 这个区并不安全，也许是个小偷爬我们的窗户呢。 亚克林见丈夫开始软了，气愤地说， 哼，送我上法院，我母亲要是知道了。 哦，我的宝贝儿，千万别告诉她，我知道你爱我，我只是担心。你看，你的房间、衣柜，我一处也没翻着。算我错怪你了，千万别生气哦，我的小美妞。 亚克林擦干眼泪，撒娇地说， 当然生你的气了，我睡得正香就让你给吵醒了。 安德烈把妻子哄到床上，让她重新躺下，给她盖好被子，放心地走了。亚克林等丈夫一走，连忙跳下床，打开衣柜。衣柜里蹲着龙骑兵上尉克拉瓦罗什。亚克林说， 哦，趁着天还没亮，赶快走。 还嘱咐他，回营房后要把他的情书烧掉，否则事情一旦败露，母亲肯定会将他送进修道院。克拉瓦罗什吻着心惊胆战的亚克林，觉得受惊的女人更加可爱迷人。这场虚惊除了带给她寻欢作乐的刺激外，也使她蹲在衣柜里动了一番脑筋。安德烈常请她来做客吃饭，她劝亚克林在她丈夫的文书中挑一只烛台，也就是替身，来遮掩他们俩不光彩的行径。亚克林感到很为难，他从来没跟那三个文书说过话。再说，这样不择手段地挑逗一个年轻人，玩弄他的感情，不但卑鄙，而且也会损害自身的名誉。克拉瓦罗是潇洒地说，亚克林，你年轻美丽，而且还有点儿多情，能博得你的欢心和鼓起你的胆量，我感到骄傲。上午，朗德利向另外两个文书讲起昨天夜里的事，对安德烈还像往常一样平静感到奇怪。三等文书福图尼奥责怪他没有守到天亮，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并懊悔自己不在场。他们靠着窗户议论着。这时，女仆陪着亚克林走进了花园。亚克林轻松地开着女仆的玩笑， 问他是否看上了哪个文书。女仆红着脸说：“ 哦，他们的家庭都很体面，他们的意中人，绝不是佣人。” 他向女主人讲了三个文书的情况，讲到福图尼奥时说：“ 这个金发小伙子的父亲是个珠宝商，很有钱。如果您注意一下，会发现他常常在暗中盯着您。” 亚克林假装板起面孔：“ 你忘了是在对谁讲话吗？”“ 哦，太太，我说的是实话。” 亚克林见园丁走过来，便将女仆支走，吩咐园丁去叫福图尼奥来见自己。正像女仆所说，福图尼奥是个多情殷勤的孩子，他崇拜亚克林的美貌。此刻他见亚克林来找自己，却欲言又止的样子，便指天发誓，愿为女主人效劳而死。亚克林请他一起坐在长椅上，谈起了一个女人的丈夫。那丈夫既吝啬又嫉妒，这女人虽然非常富有，但由于有丈夫规定限制，花费十分拮据，买什么东西都要经过盘算。没等亚克林说完，福图尼奥完全明白了他要自己干的事。他必须像个大胆的走私商人，不动声色地为他购置各种小物品，又必须机灵，成为随便出入女主人卧室的新妇人。他感谢亚克林对自己的信任。亚克林一再叮嘱福图尼奥要谨慎小心，告诉他钱包就在长椅下面，然后朝福图尼奥温柔甜蜜的一笑，起身走了。第二天，克拉瓦罗什应安德烈的邀请前来做客，按照亚克林的请求，安德烈又去办公室邀请福图尼奥。趁这个时机，克拉瓦罗什问亚克林用了什么花言巧语使那个驯服的奴仆上了钩。他赞美亚克林那双充满黑色火焰的美丽眼睛，以玩世不恭的神气宣称他们今后可以痛快作乐，同时嘲笑安德烈是头蠢货。亚克林对这一切的反应却很冷淡。安德烈将福图尼奥介绍给克拉瓦罗什，在这个小小的家宴上，安德烈向大家宣布，说自己捕风捉影，怀疑妻子不忠。现在亚克林已经原谅了他，同他和解。他向客人们保证，今后会更加爱妻子。他买的那个白糖制的拿破仑像可以为他作证。宴席上，福图尼奥向亚克林大献殷勤，出尽了风头，还满怀深情地唱了一支情歌。这一切都发生在安德烈的眼皮底下。安德烈自豪地向客人们夸耀，福图尼奥是亚克林的骑士，正热心帮他办些小事。至于是些什么事，那是他们之间的秘密，做丈夫的绝对不能过问。安德烈的兴致一好，酒就喝多了。吃完饭，亚克林跨上福图尼奥的胳膊去客厅喝咖啡。他悄悄吩咐小伙子带上东西去卧室等自己。克拉瓦罗什没拿福图尼奥当回事，只担心安德烈的态度。亚克林安慰他别太着急，按计行事。福图尼奥来到亚克林的卧室，回味着两天来亚克林的每一个眼神和表示，按捺不住一阵狂喜，坚信这位漂亮太太爱上了自己。 他掏出首饰匣摆在梳妆台上，里面装着戒指和项链。功夫不大，亚克林回到卧室，称赞弗图尼奥对自己的忠心，赞美他唱的那支情歌优美动听。弗图尼奥如醉如痴，突然郑重其事地跪下了。哦，太太，那首情歌是我为您做的，我爱您爱得发狂，您的一个眼神就改变了我的命运，现在我的生命属于您了。亚克林微笑着让弗图尼奥起来，表示他可不能靠几句甜言蜜语就相信什么爱情，算上昨天，他俩毕竟才相识两天。弗图尼奥祈求亚克林相信并接受他真挚的爱情，他发着誓，眼里涌出泪水，用颤抖的声音说，天主可以为他的爱作证。亚克林没料到这个孩子这么执拗。亚克林听到走廊里传来克拉瓦洛什的脚步声，连忙对弗图尼奥说，啊，好了，我相信你，我爱你，快从小楼梯到客厅去，我回头就去。说着他走进卧室的外套间。弗图尼奥发现小楼梯的门外上了锁，只好躲到帐围后面。这时在外套间的克拉瓦洛什嘲笑弗图尼奥在宴席上殷勤多情的滑稽下，提醒亚克林，如果弗图尼奥的行为引不起安德烈的怀疑，而只是讨了他的欢心，就得趁早吹掉这只烛台。亚克林则认为，安德烈喜怒无常，必须留着弗图尼奥，到时候好用他解围。他俩坐在沙发上谈情说爱，互相接吻，尽情的欢笑。弗图尼奥这才明白，克拉瓦洛什是亚克林的情夫，而自己变成了赌棍玩弄的假骰子。弗图尼奥尽管无意中发现了他们卑鄙无耻的勾当，但这个善良的年轻人心中仍然焚烧着爱的火焰。他认为亚克林说谎欺骗，因为她是女人，她没有爱就活不下去，她必须欺骗才能保住爱情。为了亚克林的名誉，弗图尼奥忍受着被损伤的自尊心和心灵的痛苦，没有声张这件事。一连几天，他变得沉默不语，愁眉苦脸，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朗德利自从那天夜里发现了跳窗事件之后，弗图尼奥由突然备受男女主人的赏识，到这些天萎靡不振的变化，又一次引起他的注意。他通过夜晚的多次监视，终于发现亚克林半夜在花园里同一个男人幽会的情景。出于对主人的忠心，他将此事告诉了安德烈。安德烈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赌咒发誓一定要逮住妻子，对亚克林起诉，并决定今天夜里搞个埋伏。不料这些情况全被女仆偷听到了。女仆匆匆来到亚克林的卧室，连安德烈骂人的语气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亚克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女仆看见弗图尼奥没有。女仆说，哦，他没到办公室去，安德烈先生也在找弗图尼奥，大家都很为他担心。去，想法找到他，我有话要跟他讲。下午，克洛瓦洛什又悠闲地转到公证人家来了。他 发现，无论是安德烈还是文书，对他都非常冷淡。见到亚克林，才明白出了麻烦。他见亚克林心神不定的样子，劝他根本不用担心，只要取消几个晚上的幽会就成。可是，这个玩世不恭的军官不想让尊敬的安德烈先生白守个通宵，认为正好借此机会给他送上浮屠尼奥，了结他的疑心。亚克林虽然反对他的恶作剧，但在克拉瓦洛什花言巧语的哄劝下，还是写了一张密约浮屠尼奥的纸条，让女仆送给了浮屠尼奥。克拉瓦洛什走后，亚克林的内心越来越不安宁。他清楚安德烈的为人和心狠手辣的报复手段，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自己不能这样以怨报德，毁掉一个诚实善良的孩子。他立即让女仆叫来浮屠尼奥，说是自己改变了主意，要回那张纸条撕掉了。亚克林请浮屠尼奥坐到钢琴前，再给自己唱唱那支抒情歌曲。浮屠尼奥颓丧地说：“ 哦，请原谅，我现在唱不了。” 亚克林盯着几天来没有一点笑容的浮屠尼奥，以为他故意闹别扭，便以女主人的身份强迫他必须唱，还许愿说唱完以后可以让他吻自己的手。浮屠尼奥请求亚克林别再这样无情地玩弄自己了。 哦，我对天主起誓，为了您我什么都肯做，但您不应该欺骗我，您与他的事我都知道。 亚克林愣了一下，没为自己的行为做任何辩护，只求浮屠尼奥千万别声张出去。然后他满嘴的抱歉、牺牲、补过，足足讲了一刻钟，没让浮屠尼奥插上话。最后他问浮屠尼奥有什么要求只管吩咐。浮屠尼奥平静地回答：“ 我没有任何要求，请您相信我永远不会干对不起您的事。” 说完他顺手抄起钢琴上那张自己写的歌词要离去，亚克林拦住他，要留下歌词做纪念。浮屠尼奥脸色苍白地撕碎歌词，狂暴地吼道：“ 狠心人，你不配！” 哦，冷静点儿，可怜的孩子。 对，可怜的孩子，他爱你胜过自己的生命，他曾相信你的爱情、善良和正直。由于他现在仍旧爱你，所以他会像他说的那样，去心甘情愿地为您牺牲一切。 你是说，今晚你还要去花园？ 对，您的女仆把你的处境全告诉我了。 哦，你不能去，那里有埋伏。 我知道。 亚克林抓住浮屠尼奥的双臂。 哦，您要是被抓住了，要坐牢或者被杀。 我知道。 哦，你知道我撒谎欺骗，拿你的名誉和性命取乐。你知道我爱克拉瓦洛什，那么现在，你还知道什么？ 浮屠尼奥茫然不解地凝视着亚克林。亚克林微笑地扬起头来，用甜蜜的亲吻表达了一切。第二天，克拉瓦洛什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到公证人家里打听消息，结果他对亚克林很不满意。 个星期之后，安德烈先生再也熬不住彻夜不眠的暗中埋伏了。在家宴上，他举着酒杯对莱克说： 正义应该在人间得到伸张，全城的人都将知道我是个什么人。为了表示悔过，我要是再怀疑我的妻子，就让这酒把我毒死。来，克拉瓦罗什上尉，还有弗图尼奥先生，干杯！ 克拉瓦罗什喝完这杯酒，低声对身边的亚克林说： 哦，我觉得我都快变成安德烈先生了。 亚克林轻声回答：我是照计行事啊。 可是总不能这么下去呀。 亚克林笑了笑：啊，弗图尼奥先生，请给我倒杯酒，也给克拉瓦罗什上尉满上。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缪塞的作品《烛台》。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十五贯》。《十五贯》原剧作者是我国清代的朱古，字素臣，号生安，江苏吴县人。他作有传奇剧本19种，现存9种。十五贯原名双雄梦，是他的代表作。此剧原出宋人话本错展崔宁，后汉书也有汝南李靖在蜀学中得珠的记载。明末冯梦龙写有小说十五贯戏言成巧货，同一题材的文学作品有清代李渔的小说《无声戏》。1956年，浙江省昆苏剧团将原剧改编，名为《十五贯》。改编本删除原剧中熊友惠、侯三姑冤案一线，集中表现熊友兰、苏虚娟一案。通过明代官场对此案的不同态度，赞扬清官旷忠、实事求是、为民请命的优良品质，抨击封建吏治的腐朽与陋习。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十五贯》，改写戴深，朗诵曹灿。 明朝时，无锡城里有个屠户叫油葫芦，开了一个肉铺。他的妻子早已死去，身边只有随母改嫁来的女儿苏虚娟，已经快到出阁的年龄了。油葫芦平时贪酒，肉铺经营很不景气，随时都有倒闭的危险。他几经周折，好不容易去高桥怡姐那里借得15贯铜钱，准备好好干他一番。当日夜幕降临，油葫芦带着几分酒意，身背铜钱，乘兴而归。油葫芦这个人一向好开玩笑，当女儿苏虚娟满心欢喜地问起15贯铜钱的来历时，油葫芦戏言哄逗她：今早出门遇见张媒婆，她说西门王员外的小姐出嫁，缺少一个陪嫁的丫头，我收下她15贯铜钱，把你卖了。这本是一句笑话，油葫芦准备明天再向女儿说明白，没想到苏旭娟听了这话信以为真。油葫芦倒头睡去了，苏虚娟面对孤灯泪涌如泉，想起死去的生母，她觉得自己好比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望不见岸边。一眼看见案子上割肉的斧子，想寻短剑，忽然又想起高桥的姨母，不如前去找她帮帮忙。苏旭娟拿定主意，趁夜静更深，灯不熄门未掩，匆匆离家投奔姨母去了。再说当地有个赌徒叫娄阿鼠，一不经商二不种田，整日里游手好闲，专靠耍弄贯签的骰子赌博作弊，以此为生。 这一天，娄阿楚在赌场遇到行家里手，难以作弊，结果输个精光。当他经过尤家肉铺之时，见门户未关，灯火未熄，便信步入内，想赊几斤肉饱吃一顿。他进屋后，只见尤护鲁酒醉熟睡，又找寻苏旭娟，也未见踪影。娄阿鼠两眼一溜，只见尤护鲁枕下压着几罐铜钱，他贼性顿起，他几次偷拿枕下铜钱，未能得手，最后使劲一拉，却惊醒了尤护鲁。尤护鲁见状，奋起与娄阿鼠争夺起来。流氓成性的娄阿鼠顺手抄起案子上的斧头劈了过去，可惜尤护鲁做了斧下冤魂。娄阿鼠拿起15贯铜钱刚要溜走，门外传来了打惊的声音，他急忙熄灭灯火，藏身床后，慌乱间洒落了一些铜钱在地上，随身带的骰子也掉在了地上。等打更的声音远去，四下无人，娄阿鼠才惶恐地逃走了。尤护鲁晚上回家之前，已经与邻居秦古新约好，明早一起办货。次日清早，秦古新来到了尤家，见大门未关，尤护鲁满身鲜血倒卧在地，苏旭娟也不见踪影，忙叫来邻人说道：“呀，昨晚上他来找我，说是在高桥亲戚家里借来15贯铜钱，要我相帮，今早一同买猪。一早我来喊他，不料他已经死了。”娄阿鼠混在人群里挑动着：“ 哎，女大心大，孤身难挨，与人私通自然是暗中往来，肉斧伤人定不是外人所害，他定是假装正经，心藏鬼胎，凶手就是他，不必再疑猜。” 于是邻人分头报告，追赶凶手去了。且说星夜离家孤身一人的女孩儿苏旭娟，一路劳累走到三岔路口，不晓得该向哪方走。正在彷徨之际，有一青年走来，此人是淮安客商陶富珠的伙计，叫熊有兰。他身背15贯铜钱去常州购买木梳壁纸，从此经过，苏旭娟便向他问路。也巧熊有兰正好路经高桥，这样两个人便一起同行。正走之间，忽然后面人声呐喊，苏旭娟误以为继父追来，惊吓得跌倒在地，熊有兰忙上前搀扶。这时众邻人已经赶到，见此情景大为惊疑，果然呐，知人知面不知心，姑娘家勾奸夫，真是行凶之人。与此同时，官差也由邻人呼唤赶到，不容分说，将熊有兰、苏旭娟捉拿到县衙去了。且说无锡知县名叫过于直，他平时判案全凭主观武断，胡乱推测。当下他升堂理事，审讯尤护鲁被杀一案。他想，这苏旭娟艳如桃李，怎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会冷若冰霜？他与奸夫情投意合，比翼双飞，父亲阻拦，因而杀其父盗其财，岂不正在情理之中吗？ 在审理中，苏旭娟说15贯铜钱是她的卖身价，过于值却有秦古新的证词证实15贯是买猪的货款。苏旭娟供述路途失迷，烦劳客官顺便引带，过于值呢却说是拿贼拿赃，捉奸捉双。在严刑之下，苏旭娟被屈打成招，判成死罪。过于值又审问熊友兰，你说与苏旭娟素昧平生，为何不与别人同走，而偏偏与苏旭娟同行？你说15贯铜钱是货款，却偏偏与油葫芦所丢失的铜钱分文不差。在如此的臆断之下，苏旭娟既已招供，熊友兰也在重刑威逼之下被定成死罪，草草定案。过于值自以为胸有成竹，英明果断，是非常得意呀。苏州府邝中奉命连夜处决常州府无锡县原界死囚熊友兰、苏旭娟二犯。刽子手受命来苏州府南监提取熊友兰，刑场待决。熊友兰得知这场官司将要落在苏州知府邝太爷手里，不禁有了一线希望。因为邝中是出名的清官，人称包公在世。邝中执法严明，德威并行。这回受江南巡抚周陈伟命监斩死囚，夜晚提调，待五谷天明斩气复命。在候决前的时刻，突然二囚临刑喊冤，邝中申斥道：“杀人者理当偿命，绿点伤字字如铁，记载分明。”便吩咐给二犯洗身受绑，刽子手呈上了斩条。正当邝中提起朱笔点刑时，熊友兰大声疾呼：“人人说你是爱民如子，包公在世，难道你也不分清白，看着人命含冤而死吗？”苏旭娟也哭诉说：“你要是屈斩良民，还算得什么清官，算得什么爱民呢？”邝中听了为之一震，重审之下查得二犯一家住淮安，一家住无锡，确实二人素不相识，只因迷失路途顺便引带同行。15贯铜钱确是主人陶富珠给熊友兰的货款。熊友兰4月初8来到苏州，4月15动身去往常州，时间确切。他感到此案破绽层出，无真凭实据，却有捕风捉影之嫌。可是想到自己是奉命监斩，既无权翻案，案卷又在常州府，况且不闻以下，怎能违背成命呢？思忖良久，提着笔，觉得笔重千斤，落笔就死两个人呐。这案子确有冤情，理当为民请命，犹豫不得。决心已下，当即令将人犯押下，命人取来素符，带着印信，掌着明灯，连夜去面见巡抚周晨。邝中来到都堂府衙，见到叶巡官，烦劳通禀。叶巡官以大人安寝已久，不便通报为由，回绝了邝中。邝中觉得事关重大，急切无法，出于无奈，只得激动堂鼓，惊动了巡抚。中军问明来意，把邝中引到客厅候见。 矿中等待良久，不见周晨出来，鼓楼上已经敲了三鼓了。矿中心急如焚，坐立不安，人命关天，真是时光紧迫呀。又等了多时，直到三更三点，棋牌官侍从中军才簇拥着周晨而来，矿中忙施礼参见。周晨面带不悦之色，责问：“奉旨绝囚，理合法场监斩，深夜激动堂鼓，却是何故啊？”矿中禀赋：“两名死囚罪证不实，尚需详查，恳请都爷准予暂缓行刑，查明真相再做定夺。”周晨听了，老大的不高兴：“无锡县和常州府都是朝廷命官，国家良臣，审理此案不会有什么差错。况且本院已经朝审，不闻以下，你速速回去，倘若延误时刻，我等都有不便。”矿中据理力争，一律点一款：凡有死囚临刑叫冤，允许再行勘问陈泽武啊。矿中再三陈说，周晨仍然不准。矿中急了：“自古君轻民贵，若百姓含冤，为官心愧，为民请命，即使丢命也绝不能后悔。”最后矿中只好以知府金印为质，请宽限数月，亲去无锡常州踏勘，倘有疏失，愿一人独当。周晨出于无奈，只得勉强应允，但只给了半个月时间。矿中领命，火速来到了无锡。地保陪同矿中过鱼直，来到油葫芦的肉店，打开封条进行查勘。矿中对油葫芦被杀的地方、凶器放置的地方以及何时验尸、何时埋葬等等都一一做了查询。他问过鱼直是否认真查勘过，郭鱼直说：“哎，真凶实犯俱已拿获，无需多此一举。”在矿中查勘的过程中，郭鱼直始终在一旁冷嘲热讽、旁敲侧击，矿中呢一笑置之，并不在意。他走到油葫芦的床边，在地下看到一枚铜钱，接着差役又拾得一枚，矿中正在仔细查看，忽然差役惊喊起来：“太爷，床后边铜钱有半贯之多。”这一惊叫打破了室内的寂静，矿中好生奇怪，大家也闷纳不解。街坊说油葫芦停业多日，以借当过活，家无格宿之粮，哪里会有这么多铜钱散落不捡呢？看来被盗走的十五贯钱不足数，而熊友兰的十五贯钱却一文不少。邻人议论纷纷，开始对凶手是谁产生了怀疑。矿中沉思之间，差役又叫着：“太爷，小的又拾到一只小小的木盒子。”矿中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对赌博用的贯铅骰子。矿中很快弄清楚了，这骰子的主人是当地有名的赌徒恶棍，名叫娄阿鼠。再说自从矿中来到无锡，那娄阿鼠终日坐立不安，心惊肉跳，十多天躲在乡下如惊弓之鸟。这一天娄阿鼠来东岳庙向老道打听城里的风声，不巧老道进城未归，就顺便求个签，问一问吉凶祸福。他手捧签筒，念念有词：“上神，若保我无事，就赏个上上签吧。”正在这时， 一直在探访娄阿鼠去向的矿中，乔装改扮为测字先生，他也来到了东岳庙。他拍了一下娄阿鼠的肩膀，老兄可要测字吗？娄阿鼠一惊，回头一看，哦，原来是个测字先生，稍稍镇静下来。哎，我在这里求签。测字？哼，不要不要不要。矿中说，求签不如测字的好。你心中有什么疑难不决的事，要问流年吉凶祸福，只要测个字，便能知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若是想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找人能逢，谋事能成，赌钱能赢，测个字便知分晓，万分灵验。矿中这番分说使娄阿鼠有些动心了。啊，测字好。矿中进一步引导，老兄，你若有什么心事，只要随口说一个字，便可判断吉凶。娄阿鼠有些疑惑，先生，小弟贱名叫娄阿鼠，这个老鼠的鼠字你可测得出？说话之间，他学出一副老鼠的姿态。矿中连连点头，呵呵呵，测得出，测得出。矿中在娄阿鼠搬来的长凳上坐了下来，问他问什么事。娄阿鼠附耳低声，是官司。矿中故意大声说道，哦，官司。娄阿鼠连忙堵住矿中的嘴，示意不要大声喧哗。这时矿中心里已经有了几分数了。嗯，鼠乃十四花，树木成霜，乃属阴爻。这鼠又属阴类，阴中之阴，乃幽会之象。若沾官司，急切不能明白。请问这字是你自己测的，还是带别人测呢？带别人测的啊。哎，代测，代测。说完紧张地向各方窥视。嗯，以字上看来，只恐怕不是代测啊，鼠是为祸之首呢。娄阿鼠心中大吃一惊，不免慌张，此话怎讲啊？鼠乃十二生肖之首，岂不是造祸之端吗？以字理而断，一定是偷了人家的东西，造成这桩祸事来的。老兄可是吗？娄阿鼠哆嗦起来，先生，不要用江湖诀，人家偷东西，你怎么能测得出来？鼠善于偷窃，所以才有这样的断法。还有一说，那家人家可是姓尤。罗阿鼠听罢大惊失色，吓得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你江湖诀又来了，我不相信你还把别人的姓也测得出啊，别人的姓怎么能测得出来？ 这有个道理，那老鼠不是最喜欢偷油吗？ 娄阿鼠想了一想，对呀，有道是老鼠偷油，偷油老鼠啊。先生，不管他油也罢，盐也罢，你看我往后可有是非口舌连累得着啊？ 矿中步步紧逼，怎说连累不着呢？目下就要败露了。 怎么讲？ 哼，你问的鼠字，目下正交子月， 乃当令之时，只怕这官司就要明白了。龙阿鼠一听更为惊恐，哎呀，明白是明白不得的呀。老兄，你要对我实讲，你究竟是自己测的呢，还是带别人测的？你要说得清，我才指引得明啊。龙阿鼠想了一想，不瞒你说，我是自测。矿中心里更有数了，你若是自测，本身就不落空了。喏，空字头加一个鼠字，岂不是个窜字，逃窜的窜字？哎，先生，可能窜得出去吗？要窜，是一定能窜得出去的。只是老鼠生性多疑，若是东猜西虑，疑神疑鬼，只怕弄得上下无路，进退两难，到那时就窜不出去了。到这时，矿中已经完全控制了楼阿鼠。楼阿鼠心悦诚服，哎呀，先生神断，你看我及时动身最好啊。天色已晚，怎样走？往哪方走？是水路啊，还是陆路啊？若是走，今日就要动身，到了明日就走不掉了。鼠字头是个旧字，原是两个半日，合为一日之一。若到明日就走不掉了。鼠乃昼伏夜行之物，连夜逃去，那是最妙的了。鼠属巽，巽属东，东南方去得好。鼠属子，子属水，水路去得好。楼阿鼠担忧起来，哎呀，要是有一只便船往东南方去，那有多好啊。矿中趁机说，哎，老汉倒有只便船，正好今晚开船往苏杭一带，赶趁新年生意。龙阿鼠以为测字先生在讨价钱，求先生行个方便，带我同去，可好？我一定多付船钱。 哎，这是哪里话来？钱财四份土，仁义值千金，只是船行太慢，老兄若不嫌弃，与老汉同舟共济就是。 楼阿鼠喜出望外，躬身下拜，哎呀，你不是测字先生，你真是我楼阿鼠的救命菩萨呀，我的这条性命就交给你了。 矿中一语双关地说，你放心就是，保你一路平安。就这样将楼阿鼠拿货押回苏州。矿中升堂审问油葫芦一案，楼阿鼠押上堂来，矿中厉声问道，楼阿鼠，你干的好事。 楼阿鼠故作镇静，小人不曾干了什么坏事啊。 矿中一拍堂案，啪